原来这么多女人都翻唱过童安格的这首歌，潘越云唱的是那种古旧的感觉，杨钰莹唱的是那种风情，蔡琴唱的是那种华丽，好，叶倩文呢唱的是那种风格最接近的，但男女还是真的有区别的。男人说这句话有时就像晴天里的霹雳，女人说这句话往往就像往大海里丢了颗石子儿一样，连个声都听不到。同样的一首歌，一个不同的歌手去唱，你听出来的是一个不同的心情。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来听刘瑞琦《房间》。 要用多少个晴天交换多少张相片，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，小而温馨的空间，因为有你在身边，就不再感觉得害怕，大步走向前，一天一月一季一年，想不想永远，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，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相知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们都笑得很甜，一切定格在一瞬间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，挑一张经典合集，

但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群中徘徊着寻找许久的幸福的时候，却发现陪在我们身边的人并不是一个对的人，也许只是因为相遇的太早。许美静，明知故犯。许美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香港乐坛可以和郑秀文、王菲几位天后相媲美的一位歌手了。她来自新加坡，当年呢凭借着这首《明知故犯》成功的进入到了港台的流行乐坛，并在那个时候争夺到了一席之位。我想如果不是那场抑郁症，或许她的成就不止我们所眼前看到的这些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交给莫艳玲，给我们带来这一首《爱一点》，明天见。 静静。